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历史，而历史绝大部分都印刻在了一幢幢老房子里。那些陈旧的房子中，或多或少发生过不为人知的故事，有些故事改变了历史，所以人们把它们留下来，或者改成博物馆，或者建成纪念堂。总之，那些房子的记忆是人们需要保留的，反之，有些记忆却是人们极力想要遗忘的、丢弃的，他们被封印在古老的阁楼中，残缺的墙瓦中。 这段文字是白毅备课本上的。那小子做事很认真，喜欢事先把东西都整理好，所以备课本比他的要厚很多，里面还有一些从网上下载的图片，可谓图文并茂，并不像安宗那样潦草。摇了摇头，合上书。人是不能比较的，一比较，内心的负面情绪就会像啤酒瓶里的泡沫，你晃一下，它就一发不可收拾。白毅今天不在，安宗一个人把昨天的晚饭热一下，就乐呵呵地上网打游戏了。他这个游戏瘾君子的毛病，都不知道被白毅数落过多少次了，照旧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压根就听不进。他自己也不想想，这电脑还是白毅出资买的呢。安宗挠了挠头发，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又是寒假休息，不修边幅到头发都把眼睛给遮住了，有时候他干脆就拿个夹子夹住。白毅看见他这样，几次都笑到抽筋。在安宗考虑要不要去理发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是白毅打来的，叫他出去，有事要他帮忙。安宗本来打算一口拒绝的，但是最后白毅说了句来就有饭蹭，他就听进去了。安宗知道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毛病，总是为了这些小便宜斤斤计较，但那是天性，生来就是一副只进不出的守财奴德性。叹了口气，安宗心想， 我估计啊，我这辈子呢，也就是一个掉钱眼里的小市民了。 他用笔匆匆地记下了碰头地址，兜里揣上手机，拿上外套就出门了。白毅很少会介绍自己的朋友和亲戚给安宗认识，他总是避开谈论自己的家人，也没见他有过什么朋友。有时候感觉这小子就像是与世隔绝一般的存在，除了工作，唯一有交集点的也就只有安宗这个室友了。难得白毅今天居然找自己去蹭饭，安宗一下子来劲儿了，一路小跑往车站赶。白毅说的地址安宗不太熟悉，虽然知道怎么换车，但下去后还得问路才能找到。下了公交车，安宗发现这里是一个周围都是老式洋房的街道，林荫小道两旁婆娑的树影间可以隐约看见欧式洋房尖尖的屋顶，阳光打在幽静的小路上，感觉意外的暖和。安宗心里却暗想， 老白居然请我来这儿，这不是情侣约会才来的地方吗？ 安宗心里总是有些疙瘩。怎么说呢，白毅是自己的好兄弟，但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些他不太明白的感情。往深处想的时候，又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白毅依然是他熟悉的白毅。甩了甩脑袋，尽量不往偏处想，把心思都放在了找门牌号上。终于在这个千折百绕的小道上找到了那栋房子。不得不感叹自己还算认路，一路走来居然没有看见人，也没出问，只有来回的找，而那号码居然还是个 13B 号。找到的时候，安宗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抬头看了看房子，一栋没什么特别的老式洋房，但是他知道到了吃饭的地方了，因为他门前挂着花园饭店的英文花体字招牌，字体很漂亮，以前学过排版，对于字体设计有一定的了解，一看这字他就知道这地方挺高档的。推开大门，安宗才发现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洋房，实际上内有乾坤。大门虽然是老旧的木门，一推开就发出咯吱的声响， 但比有些超市门口的林还管用呢。这不，马上就有一个打扮十分可爱的女服务员出来迎接了。女孩子长得很甜，声音也更加好听。安宗仔细看了看周围， 哇，好家伙，真豪华呀。 房子里面远比外面看上去高，一进门就看见一块镶边的浮雕琉璃镜面墙壁，高高的屋顶上挂着水晶吊灯，完全一副奢华的海派风格。中间是一个螺旋式楼梯，看上去有些不好走，但这种巴洛克风格的楼梯完全成为了这栋老洋房的点睛之笔，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舞会大厅。周围的窗户一半被白色的窗帘给遮挡着，而另一半则可以看见房子外面冬天特有的阳光和树木。他有些看迷糊了，愣愣地盯着餐桌上擦得发亮的餐具和高脚酒杯。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哦，我有朋友订好包厢了。 安宗一个机灵，脸就红了起来，低头跟着上了楼梯。楼梯的材质是高档的花梨木，表面极其光滑，看得出打了蜡，地上还铺了高级的地毯，走上去听不见脚步声。安宗咽了口口水，白毅居然请自己来这样的地方，心里突然有些忐忑起来。一身粉红洋装的服务员带安宗来到一个包房，他心更慌了。 白毅不会是拿了一年的工资来请客吧？ 他已经胡思乱想到万一付不出钱，明天的新闻就得爆出俩青年大胆吃高级饭店的霸王餐。服务员敲了敲门，喊了一声： 季经理，安先生来了。 说完就侧身让开道，向他点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安宗走近一瞧，好一个群魔乱舞的聚会呀。位置上坐着三个人，白毅冲他招了招手，在他对面坐着一对摩登男女，男的非常帅气，很有派头，一身笔挺的西装，坐姿端正。女士更加不得了，美得风情万种，一笑一投足，完全就是国际女明星的架势，成熟内敛高雅。安宗站在门口突然有些不知所措，白毅看他还站着发愣，就离开位置带他入座。当白毅把手放在安宗肩膀上时，安宗才从星光璀璨的震撼下缓过神来。他们靠着阳台坐，桌子上只放了一些开胃的沙拉，估计主菜还在等着他呢。安宗稳了稳口气，希望说话的时候别结巴了。正要开口自我介绍的时候，坐在对面的大美人先开口了，她温柔地问： 你就是小易的媳妇吧？ 安宗没有结巴，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什么？你哪只眼睛看我像女人了？ 他脸红到耳根，因为对方是女人，而且是个超级大美女，好男向来不和美女计较，安宗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自己根本没有和白毅有过结婚这档子事儿。白毅笑着插嘴： 林姐，你这是哪里听来的？ 美女眨着眼睛柳眉一挑： 云云告诉我的呀，这孩子说为了帮他的忙，小安居然答应做你新娘。 哎，别瞎说，那是仪式。 这个时候安宗的智商几乎只有幼儿程度。废话，结婚也是仪式啊。他咬着嘴唇心想： 靠，早知道就不来了，本来以为就是一顿小火锅，没想到这么一个奇怪地方。 坐在美女边上的那个男的从头到尾都没有掺和进来，只是微笑着高深莫测的样子。安宗到现在还没搞明白喊自己来到底有什么意思。所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不信这顿饭是白请的。安宗斜眼看了看白毅， 他倒自在，完全一副来吃饭的姿态。